将悲伤留给我自己，我将青春付给了你，将岁月留给我自己，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不 是否我们都太相信认真？ 我们都陷入忧郁中感慨。

go the other way, and my dream will carry me onward, though my heart would surely stay. 走过几遭，花开又花落，是

喂， 小云，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？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，那场面跟明星似的，豪华宴会厅、中西式婚礼场地，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、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，超炫了，好羡慕哦。 一定很贵吧？ 一点都不贵，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，贴心的服务，省时省力还省钱，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，400078-0808。 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、太平洋、平安三大保险公司，商业险优惠25%，赠送喷漆一块，百元加油卡一张，上门代理赔服务，方便快捷，无需垫付。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。 热线电话400070-8889，同步微信1391371295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59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劳动五报消息：从去年12月起，央行规定，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只能开立一个一类账户。近日，招商银行公告显示，为了保护账户安全，将从今年7月15号开始，对长期未使用且余额为零的个人账户进行销户处理。多家银行的电子银行与信用卡中心人士表示，类似主题的摸排工作已经展开。虽然没有统一时间表，但可以预计，未来全国数亿张沉睡卡将得到有效清理。新华时报消息，据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， S1 线是本市首条中低速磁浮线路，西起石门营站，东至苹果园站，全程10.2公里，共设8座车站，年底将开通石门营站至金安桥站区段，可进一步加强北京西部地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系，最高运行时速为100公里，通车后会有10组列车用于日常运营。磁浮列车在行驶过程中，车身将会浮起，与轨道形成8至10毫米的间隙。运行过程中，震动小，舒适平缓，具有安全可靠性高、转弯半径小、爬坡能力强、噪音低等优势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为什么伤我依然